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447集，火出天际了。 这确实是研究方向，或许宁前辈想要留给我们的就是这个。 陆院士看向廖院士说， 我们需要回研究院确认。 陆院士今天来实验室，就是因为听廖院士说，那个写出 52% 能源转换率的人在他的实验室，才想要来这儿认识一下。听完，廖院士没有说话，只是沉默地翻着这份观察报告。看完之后，他才把报告收起来，伸手按着眼睛，一手解着防护服的扣子，一边跟叶师兄说话。 我跟陆院士先回研究院开紧急会议，你跟小师妹准备一下，我们可能随时让你们来研究院。 听着廖院士的话，叶师兄有些懵地看向对方。 去研究院？ 反应堆新研究方向啊。 陆院士没有廖院士那么中规中矩，他伸手拍拍叶师兄的肩膀。 那反应堆的研究方向是你跟你小师妹写的吧？等我们讨论出来可行的话，你年底的评估能达到研究院四级。 他说完就跟廖院士两人匆匆出门，一边走还一边讨论。秦冉一直在实验室二层边缘做微型实验，被玻璃隔开的最外面一层，叶师兄有点怀疑自己听错了。研究院的研究员都是分级的，但每年年底都有一个标准评估，达到了评估标准的才能被评为研究员。只是研究院那么多人，研究员四级虽然是最低标准，但也是很多人努力了十年都不一定达到的标准。作为普通学员，别说做出有用的研究很少了，就真有人做出了什么研究，大部分功勋都是挂在顶头教授或者其他人身上。叶师兄也才当学员几年，想要成为正式的研究员，最少还需要两三年的时间熬资历。眼下廖院士说他有可能今年年底能成为正式的研究员，叶师兄抬头愣愣地看向秦冉，对方正放下手中测定仪，眯着眼若有所思地往这边走。 小师妹， 叶师兄找回了自己的声音， 那份观察报告你写了什么？ 秦冉从思绪里回过神来，他抬了抬眸，语气有些漫不经心的。反应堆我观察过，里面有个东西我不确定，回家查了一下资料才确定那是压力平衡，写了几个压力平衡。他坐到自己的位子上，一边打开电脑接收南慧瑶等人的资料，一边跟叶师兄解释。我小时候跟我外婆看过类似的反应堆，研究方向可能跟其他人不一样。只是秦冉也不确定这些有没有用，他也没有研究过这些，只把他在地下反应堆发现到的一一地记录下来，那些代码他看得懂一些。现在看廖院士等人的反应，他意识到大概是有用的。他说完好半晌叶师兄都没有声音。秦冉一侧头，叶师兄看着他失去了所有言语。不远处左秋荣的桌子边，他手中的杯子掉在了地上，他抿着唇连忙蹲下来把杯子捡起来，没有抬头。直到中午吃饭的时候，秦冉跟叶师兄的电话一直没有响起来，也没有人找他们去研究院。看起来叶师兄是没有评定为研究员四级的情况发生。左秋荣松了口气，叶师兄也没有失落，毕竟这份观察报告他就是帮秦冉整理了数据而已。中午左秋荣跟叶师兄的研究推动器团队一起吃饭，并讨论研究进程。叶师兄在饭桌上提了两句秦冉， 其他两个男生队友听到秦冉填写的论文是一类，写的研究报告被两名院士看中，都愣住了，面面相觑。 师兄，你的小师妹那么厉害啊？ 叶师兄丝毫不吝啬赞赏。 比我厉害。 一个厉害的领军型人物在一个团队中至关重要。两个男生没有想到，原本以为只是个不起眼的小师妹，原来那么厉害。 叶师兄，你的小师妹是谁啊？ 叶师兄淡淡开口。 秦冉。 因为左秋荣的原因，叶师兄没有在这个团队提过秦冉的名字。这两个队友也没有看过那份被左秋荣撕掉的报名表。 等等，是他？ 其中一个男生瞪大了眼睛。 今年大一的那个新生王跑去上了那个综艺的，回来参加实验室考核的时候还用四个小时把 E 到 S 级实验全部做完了的那个牛人。 叶师兄一愣。 你们也知道他呀？ 当然，你不知道他在学校有多火。 男生激动地开口。 早知道是他。 他话刚说到一半，就被另外一个男生拍了一下。这男生看了一眼左秋荣，立马吞下了后面没有说完的话。左秋荣啪的一声扔掉筷子，他看向叶师兄。 你到底什么意思？ 没什么意思。 叶师兄淡淡地看他一眼。左秋荣看向叶师兄。 你要是这么喜欢你的小师妹，你去找她呀。 另外一个男生脸色一变。 啊，师姐。 一个团队最怕的就是人心分裂。叶师兄也知道自己跟左秋荣有了隔阂，他最近做的实验还有报告都会刻意的避开他。航天推动器实验对叶师兄来说很重要，他为此也付出了很多，但左秋荣现在越来越防着他。叶师兄坐在凳子上沉默了半晌，才看向左秋荣跟两个男生。 我中午回去就把我所有的研究内容给你们，从今天起剩余的研究部分我不参与，名字我会自己申报取消。 他说完放下筷子转身离开。两个男生连忙开口。 叶师兄，研究已经到尾声了，你这时候放弃那…… 你们也想跟他一起？ 左秋荣抬头看向他们。航天推动器比赛完成的几乎差不多了，叶师兄的那部分他早就完成了，眼下退出对左秋荣这个团队没有影响，反而影响最大的是叶师兄。听着左秋荣的话，两个男生低头没敢再提叶师兄。叶师兄魄力大，他们却没有这个魄力退出，不要这份荣誉。下午三点，实验室三个人分割在三个角落，秦冉一如既往做自己的研究实验，叶师兄也在最里面的一层帮廖院士处理研究，而左秋荣在整理叶师兄传给他的报告。叶师兄跟左秋荣的诡异气氛，秦冉不是没有感觉到。趁左秋荣出去卫生间的空隙，秦冉拿着一份做好的数据递给叶师兄，随口问了一句：你跟左师姐没事吧？叶师兄接过数据表，摇头笑道： 没事。 他没有多说，秦冉若有所思地看他一眼，点点头，没有再问，只是回到自己的位子上，想了想，点开徐校长的头像。我还能再加一个人吗？与此同时，研究室的门被人敲了敲，来人是一个中年男人。左秋荣也刚好从洗手间出来，听到中年男人正在开口说： 叶明桥跟秦冉在吗？啊，廖院士跟陆院士研究忘了时间，方院长他们让我来找你们，车子就在实验室的门口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